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在这段经文的后一半，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通常这个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确，那位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好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只有几章之后，有人问耶稣说，良善的或者好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好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好的。是的，严格来说，只有上帝，当然包括圣子上帝是好的，所以只有说好耶稣才是适合的。我们几个礼拜前，在整个教会年就进入了所谓的非节期性的半年。每年在这半年当中，我们会慢慢地一直一段一段看一本福音书，更认识我们的好耶稣。今年是路加年，所以比如说现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就从路加福音看第十还有第十一章。今天的经文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注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这个横线或者水平领域。接下两个主日的经文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还有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反而注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垂直的领域。那特别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当我们在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人的角色就是被动地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主动，我们的角色不是主动服侍上帝，我们反而领受他给我们，他对我们的服侍。但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在谈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人的角色就是要主动地去好好服侍他们。上帝先服侍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耶稣如何叫我们要去服侍别人。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为什么在那一天耶稣讲了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蛮有意思的。他讲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定人的罪，他讲的主要是为了强迫人承认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爱邻舍如同自己，向上帝要人做的。我们的经文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当你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知道这问题有问题。这个人认为我们人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做事情来承受永生，但是这是我们罪人根本做不到的事。这人问这问题实在太骄傲了，他就是需要被上帝的律法打倒了。好，接下耶稣还是回应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是的， 如果人能够那样行，就必得永生。但是问题当然是没有任何一个罪人能够那样行，包括这律法师。但是他反而骄傲地认为他有办法。经文继续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接下来耶稣讲了他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专门就是为了强迫那律法师承认他没有办法爱邻舍如同他爱他自己，并且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承受永生，因此他只能靠好耶稣来白白地承受永生。或许在这边可以顺便提出，这段经文的事件就非常像我之前已经提过几章后的事件。在那时候，另外一个人来问耶稣同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在这时候，耶稣就列出十条诫的好几个诫命。那人骄傲地回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因此耶稣为了强迫他承认他做不到，耶稣就回应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知道这人做不到这样，的确他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几节后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是人所不能做的，但是上帝却能。换句话说，严格来说，没有任何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只有一位好耶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特地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为了强迫那位犹太人的律法师承认他没有办法爱邻舍如同他爱他自己。在这个比喻里面，祭司与利未人都没有帮助那位被打的半死他们犹太人的同胞，反而是犹太人所恨恶的撒玛利亚人非常关心并照顾他。对，是一位撒玛利亚人照顾他的敌人。现在这律法师应该照样去爱甚至他的敌人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实在太难做到。虽然我们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律法师的回应，但是这个标准对他来说一定是太高了。耶稣最重要就是要这个人看出他就是没有办法靠他爱上帝与爱邻舍的行为来承受永生，因为他肯定做得不够好。好，那么今天这个比喻与整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如果要照着原来的意思与用处，最直接的应用就是要定向我们今天来崇拜的人定我们的罪。我们的经文里面的律法师算是一个很好的人，他非常熟悉上帝的道，他就是圣经里的律法的老师，他也一定很固定去会堂崇拜，就像你也今天大部分你们也都固定来教会一样。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变成骄傲，认为他可以靠他的行为承受永生，他也认为他自己有理。那么 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看我们自己是还不错的人，并因此我们就认为上帝应该对我们好？即使你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虽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反正我们都还是应该好好地听上帝的律法。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整本圣经的两个主要的律法，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主我们的上帝，又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第二个，因为律法师问他的邻舍是谁，那么谁是你的邻舍？就是任何需要你怜悯的人，包括你的仇敌。虽然耶稣的比喻就是强调要爱仇敌，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还不必提到我们的仇敌，就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的罪。在你每天的生活里，谁是你的邻舍呢？甚至现在，谁是你的邻舍？你左右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不是需要你的怜悯？他们是不是需要你关心他们？是不是需要你为他们祷告？的确，我们主日来到这里，最重要是为了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怜悯。但是领受之后，我们之间也应该彼此互相怜悯。你每次来主日崇拜，有没有关心到其他弟兄姐妹们，或者你只有顾你自己？那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之外，你还有哪些邻舍呢？我们最近在教会常常提到家人，你就是离不开他们。但是有时候家人就是我们最难怜悯的人，我们很难做他们的好撒玛利亚人。还有谁呢？还有你真正的邻舍，就是住的离你最近的人，比如说在公寓同样一层楼的人。那你认识他们呢？你有怜悯他们呢？你知道他们有哪些需要，你可以帮助他们呢？你如果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道呢？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邻舍，包括你上班的同事或者同工，还有你的仇敌。你的仇敌邻舍是谁？你有怜悯他呢？还有像我们今天的比喻一样，很痛苦、很多苦难的人，甚至在比喻一样，在路旁所看到的人，可惜我们也需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帮助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至少我们整个教会可以想办法帮助社会有特别需要我们怜悯的人。好，所以如果做个总结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很多机会怜悯我们的邻舍，我们每天都是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呢？常常没有。我们常常就像祭司或者利未人，只有顾自己，不关心、不怜悯我们的邻舍。是的，可以说我们是比喻里面的祭司与利未人，但是也可以说我们自私、不怜悯人的罪，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看起来像那被打的半死的人一样。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几乎没有盼望，就是应该在路旁死，也就是在地狱死。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位好撒玛利亚人来怜悯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好耶稣。 感谢主，耶稣真的是一位好耶稣，他就是怜悯我们这些被我们的罪打得半死的人。好耶稣把我们带到驴店，就是他的教会，在这里，在这里好好地借着他的圣道与圣灵照顾我们，不断地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那具体来说，他是如何当我们的好耶稣呢？首先，他代替我们当那一位我们做不到的，每天都怜悯我们邻舍的人。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随时，真的随时怜悯所有需要他怜悯的人。多少次他就是在路旁看到需要他怜悯的人，他也就马上怜悯他们，比如说医治他们的疾病，或者赶出他们所附身的邪灵。当然他也赦免人的罪，这是最大的怜悯，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耶稣的仇敌，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真的是一位好耶稣了。但耶稣2000年前那样做，不仅在帮助当时的人，他也在帮助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也需要耶稣2000年前那时候所做的，我们需要他这样做，因为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律法一定要被遵守。我们遵守不到，但耶稣代替我们做，并借着洗礼如此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起来。现在耶稣的遵守就算是你自己的遵守，好耶稣就变成好你。所以耶稣就是在比喻里面，他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就像耶稣又是祭司又是羔羊的祭品，在圣餐里他又是主人又是主菜，照样耶稣又是好撒玛利亚人，又是那位被打的半死的人。其实耶稣是被打的，是被钉的，全死的。当然是你我的罪让他受那样的苦，耶稣就是代替我们受我们罪人自己应该受的惩罚。他真的是好耶稣。如果回到在比喻里面，耶稣是那位怜悯人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他所怜悯的可怜的人。为了继续怜悯我们，好耶稣就是带我们到他教会的旅店，在那里，在这里，他就是用洗礼的水洗净我们罪恶的伤口，用圣餐的良药使我们痊愈了。今天早上透过他的赦免，我们又得了那使我们强壮的属灵新冠一号。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好耶稣做了一切的。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好耶稣继续地怜悯人，包括透过你我怜悯人。是的，教会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好耶稣的手，他的脚，他透过我们继续当很多人的好耶稣。当然这意思包括我们自己就是要关心怜悯我们周围的人，从今天早上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来开始，还有你家里的人，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同工，甚至你的仇敌，甚至路旁的人。我们的确是爱他们， 因为好耶稣先爱我们，也就是说，好耶稣透过我们使用我们继续去爱怜悯人的，我们这些好耶稣的手脚就去做吧。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